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飞熊先。 这个飞熊呢就因为检疫的问题就搞出一个叫做平机的风波。 但平机会已经主席话了不涉及这个歧视、因为这个是防疫的需要、一锤定音、但是依然呢有外佣的组织呢认为呢是有歧视之嫌、菲律宾的外长都已经提出过了 外交部长出声 了。咁啊，所以咧就跟住落去会唔会会引起一啲抵制啊，或者系对香港批少啲外佣啊，咁样唔知 咁依家唔止菲佣嘅，引佣啊，佢 包括埋在内。 咁咧，特区政府嘅理由就系呢啲外佣咧，星期日就出去聚集啦，系咪？咁就菲律宾同埋呢个印度都系最近嘅疫情相继。这个爆发和再度恶化的国家。 作为市民呢当然就觉得无可厚非啦，你都知啦，香港人好现实的嘛。口里讲咩自由啊、民主啊、人权啊，但是去到某些情况呢就会有双重标准的，特别是 对待一些呢外来的佣工。 因为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懂答。 是啊， 是吧， 即是这件事呢你小心点答。因为咧， 我有案底， 你有案底在身，所以我可以讲多啲吓。咁咧，但即系香港人，我头先讲就好奇怪嘅，即系对于某啲情况之下咧，即系佢有双重标准嘅。咁啊，我哋都讲过啦，包括咧，所谓嘅依啲外佣嘅人工啦，或者系佢哋依啲漂洋过海嚟到工作嘅待遇啦，依啲好多都牵涉到平等啦，或者是女性的权利啦，呢啲咁嘅议题。咁啊，但历来咧喺香港咧，因为外佣牵涉嘅利益群体太大啊。即系你都知几多人，几多人请外佣啦，而里边咧亦都啊好多即系专业人士啊、中产啊，甚至系黄丝蓝丝都不分噶啦。一去到外佣咧，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即系你都讲得啱，其实好敏感啊。咁啊。咁今次呢政府嘅理据当然就係话一个系高危嘅群组啦，咁无可厚非嘅。咁但係其实反对嘅人或者系提出异议嘅人呢都讲过啦，譬如以往发生过跳舞群组嘅爆发嘅时候呢，咁但係就冇将所有跳舞嘅人呢就滴晒去强制检疫喎。咁当时跳舞群组嘅爆发都几犀利。 健身院嗰个洋人啊， 冇错，咁系咪所有健身教练都应该滴晒去检疫呢，是不是高危呢？咁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讲逻辑嘛。咁啊，之前呢政府嘅官员就话呢，咁唔系歧视，点解呢？因为呢安老院嘅院舍啊，嗰啲员工呢都系属于高危嘅群组，所以佢哋都系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咁啊，好似佢合理化咗外佣嗰个强制检测。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讲逻辑㗎，你去将嗰、那个安老院嘅群组话佢哋都接受检测，而去合理化外佣嘅检测，即係等于话隔离唔交功课，所以我唔交功课呢都合理一样。因为你涉嫌歧视外佣，亦都涉嫌淨係歧视安老院嘅员工。因为我哋头先讲过啦，譬如话健身教练嘅唔系健身嘅院嘅群组啦，跳舞嘅群组啦，呢啲都系曾经作出一个唔细规模嘅爆发，牵涉嘅人数系上百嘅。咁点解健身教练或者健身院或者甚至跳舞嘅群组嘅地方嘅人系唔需要好似外佣咁或者系安老院嘅员工咁滴晒去强制检测呢？咁呢啲系有职业嘅之分喎、似乎啊，即系我冇证据啊，似乎啊，即系中产啲高尚一啲嘅工作或者娱乐咧，就可以唔使、即系跳舞啊、健身，你都知呢啲系比较闲下，即系叫有闲阶级或者系请得起啊教练去教自己同埋去跳舞嘅。 咁你相对地安老院嘅员工，大家都知道咧，就都系好基层嘅，甚至上咗年纪嘅人去做啦。咁外佣唔使讲啦，啊人工系比起我哋香港人咧系低好多，同埋佢哋都系嚟打工嘅。咁似乎咧就有口齿薄比嘅比较。咁啊，呢啲由市民去判断啦，究竟有冇歧视，同埋究竟系唔系即系中产嗰啲咧就唔使强测，而基层嘅工作嗰啲咧就要接受强制检测。 嗯，咁呢个问题当然系啊，你啲名义，我哋点解光明顶长期针对呢个西方所谓嘅左交咧，系将呢个歧视啊吓嚟到咧滥用啊吓。 嗯， 咁其实呢啲咧冇办法啦，既然系一个世界左翼嘅人权嘅潮流，咁唔通我哋啲逆潮流而动咧，啱唔啱？ 嗱，呢样好得意噶，即系引申好多问题啊！我即使当平机会主席讲嘅说话，或者佢嘅一锤定音啦，系冇歧视。咁啊，而不好多嘅外佣咧都觉得冇歧视嘅，因为佢哋都照去排队啊，照去希望尽快验完之后开工。咁好啦，我即系提出一个少少逻辑甚至哲学嘅层面，就是、如果当事人唔觉得被歧视，你应唔应该去提出佢哋系被歧视嘅咧？嗱，呢个可能我讲得比较复杂啲啊。 呢个咧问题非常之有趣。 嗯， 嗱，呢个咧就全香港嘅菲佣咧，应该就如果我冇记错，大约18万人。 哦，呢个数字咁准确。 咁咧，佢哋又有一啲嘅外佣嘅团体， 系啊，有组织噶。 呢啲组织咧就系、是、为佢哋平时呢、這个啱嘅，喺文明社会应该有啲组织咧。当佢哋觉得无助啊，或者签证问题啊，或者家庭个打工嗰度俾啲雇主一啲欺凌啊，咁你会有一个守望相助嘅组织啊。 嗯。 咁咧就问题系，而家呢啲组织咧，如果系主动同呢啲外佣咧去发声嘅话咧，咁跟住就引起呢个菲律宾政府啊，或者香港嘅领事馆嘅注视嘅话咧，咁就会上到另一个层面， 系咪？ 咁咧就，所以实际上呢啲嘢咧，我都讲咗，系一种政治问题。 嗯， 咁啊，其实就一个常识嘅问题嗱，譬如话你我哋成日习惯咗用叫正能量啊 ，positive thinking。咁其实如果同所有嘅外佣去做呢、这个检测，都要花费一啲资源，要钱。 系啊，就系啦。 同一个人做咗检测，你可以咧，我哋正面嚟睇，第一系特区政府送一个检测服务俾你啦。 嗯。 第二，你知道咗之后啊，就会觉得放心啦，安心出行啦，安心打工啦，系咪？咁第三，进一步嚟讲，就算我14日之后啊。我主动向特区政府讲话，我要咧定期去检测所有嘅菲佣啊、印佣啊咁。咁特区政府咧系唔可以拒绝噶。 嗯， 系、哎、你应该咧系拨出一个资源咧，就系同呢啲外佣咧去做检测。 嗯， 其实做咗检测咧系更加好噶。 嗯， 系嘛？ 嗯， 好啦，另一个层面就是你可以唔止咧系要求检测，将计就计，就系呢啲外佣协会咧。直情主动就要求特区政府优先分发疫苗啊！对于啲外佣，正正系因为你成日话佢星期日咧就喺嗰啲公众场合、爱丁堡广场嗰度聚集，所以系高风险嘅人群啊。同埋咧，佢哋休息嘅时候咧，可以揾自己嗰啲朋友 ，OK， 揾下啲人拍下拖啊，嚟博尔斯基啊，咁大家一齐咧啊行下海边啊咁。咁你可以特区政府向呢啲菲佣或者外佣嘅协会团体讲，嗱正面少少，我就优先系同所有嘅外佣咧系做检测，同埋跟住如果你愿意优先同你咧系接种疫苗。 而家唔系优先同埋愿唔愿意啊嘛，而家系讲紧咧系如果佢哋唔接种两剂疫苗咧，将会有可能不被续约啊，咁即系一个强制嘅疫苗啊。咁呢样就牵涉到真係公平同埋人权问题啦。嗱、我哋成日都系讲逻辑同埋正合理嘅常识嘅。政府嘅理据就因为佢哋高危群组，无论佢哋做预习或者乜嘢。好啦，咁我哋试问反问一句啦，咁系咪其他高危行业嘅从事人员都应该一 聘同同一待遇，係要強制接受兩劑疫苗嘅注射，佢哋先至可以工作呢？而乜嘢屬於高危呢？除咗頭先講嘅安老院員工之外，紀律部隊算唔算高危呢？ 當然啦。 食環署去負責執勤嘅高唔高危呢？ 性工作者呢？ 我唔理性工作者先啦，唔屬於政府嘅編制啦。咁譬如紀律部隊啊，食環署啊，醫院啊，即係醫護人員啊，呢啲全部都係屬於高危㗎喎。如果我用常識去講啊，唔會低危得過外佣㗎嘛。咁如果你用外佣，因為佢哋係高危群組，所以要強制兩劑先至可以續約。咁好啦，我問返轉頭，咁其頭先我提及所有政府裏面 就唔使 嘅高危職業，紀律部隊、食環、醫護，咁就唔使。 咁呢， 咁就牽涉一個唔公平嘅問題喎。 咁你咁樣讓循呢個程序去演繹呢，就有種族歧視，甚至加埋性別歧視之 一。因為職業歧視。 職業歧視。 係啊。 好似今日有某一個官員話，其實唔係種族歧視，係稍微歧視呢個職業，係咪有人咁講？ 有唔同嘅說法啦，有人提過啦， 係咪有人咁講？ 係啊，我就認為涉嫌職業歧視啦。 嗱，個職業歧視咧，呢個咧可唔可以向平機會投訴？ 嗯， 如果有啲官員咧係話，哦呢、這個唔係啊，呢個歧視某一個種族膚色，只係歧視某一個職業，喂呢、這個都食磨， 因為你標籤呢個職業為之高危啊嘛，咁我會反問個問題就係、 是，科學上係咪高危先？ 唔緊要， 事實上係咪高危？ 我哋用常識咋，咁究竟打住加工高危，定係前線嘅頭先我提及食環紀律部隊醫護高危？ 咁我梗係前線啦。 咁係咯，呢個常識嚟噶嘛。咁如果佢哋要打兩針，咁點解嗰啲唔使打兩針先可以開工咧？啊，個原理啫，係咪先？問問題啫，我哋成日都話光明頂。我唔係搞到嗰啲醫護或者係食環標想你哋被逼打兩針。我唔係咁黑心嘅，但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是、政府，即係你都知啦，企道德高地好易企嘅。就講到啊，一定咧就打咗比冇打好啊，外佣啊都係聚集啊，對於佢哋乜乜乜啊，下山三百字，咁係一定係好好聽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用翻佢哋個理據去再演繹去其他嘅工作嘅時候，咁就覺得唔同工種之間似乎有一啲待遇不公平嘅情況喎。 有一啲不同嘅待遇，呢個係。 系嘛、即系表面正功成立啦、系嘛，咁再唔计头先我提及嘅跳舞啊或者健身嘅群组呢、這个行业，点解佢哋又唔使拍两针先至可以埋去架举铁机去教人呢？点解唔拍两针之后先可以上台跳舞呢？跳舞唔高危咩？如果咁嘅标准， 哦咁嘅，佢可以拗咧，就是、因为菲律宾啊或者啲某啲国家咧，你哋来原居地嗰个国家咧系爆发系嘛，即系好似印度啊嘛。 是 即是拜登呢是宣告呢是禁止印度的飞机进入美国嘛。 是啊， 咁呢个是不是一个种族歧视？香港是。 如果在防疫的大前提之下呢，咁呢样呢每个国家咁佢有权咁做嘅、等于我哋成日讲嘅封关，我哋香港人都赞成啦。不过如果根据返好似你提及陈肇始或者是林鄭都好似提過，如果咁樣做可能會傷害咗某啲地方嘅人嘅感情。 但佢哋覺得呢，即係同拜登，拜登呢就覺得呢唔應該傷害中國人嘅感情。因為 Donald Trump 14個月之前 係呀，佢封關 就係話呢係向中國入境美國嘅飛機就封關。 係呀， 嗰時即刻遭到呢個拜登呢喺道德高地話咁樣係排外同埋種族歧視。 冇錯，係呀。 好啦，咁而家拜登呢就主動呢自己做咗總統啦、就主動呢就向印度嘅航班呢入美國嘅呢就全部封曬。 香港都係呀，咁而家香港都封印度呀。 咁我請問 封巴基斯坦 係唔係種族歧視？係唔係種族歧視？以呢個美國去年嗰啲主流媒體攻同埋民主黨支持者攻擊拜登， 攻擊 Trump 咧，就話佢咧 係種族主義， 係種族主義。咁拜登而家一樣係種族主義，1000%嘅種族主義。而且咧，拜登嘅種族主義咧就係仇恨印度人。佢嘅種族主義又有細分，中國人嘅膚色咧就係黃，印度人嘅膚色咧就係咖啡棕色。咁啊，拜登咧呢、這個種族主義嘅罪名咧係膚色越深咧。是拜登呢是引起拜登政府更大的仇恨、啊、还不是种族主义。 喂，中国人嚟讲好多白白净净，嗰啲苏子美女啊，上海人啊，四川成都妹又白净，系咪啊？拜登两仔爷见识啊，呢两个地方嘅美女多，就觉得佢哋嘅肤色虽然咧系亚裔或者华裔，但系白净。 嗯， 但系印度冇一个白净，佢有其实喺呢个北印度都有啲。 你睇玻璃活嗰啲都好白净嘅， 系嘛？咁拜登绝对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就绝对啦，系嘛？ 啱唔啱？咁但系好啊，唔紧要，种族主义者系冇问题嘅，因为佢系总统。OK， 而家问题就系点解啲主流媒体 唔出声， 《纽约时报》同埋嗰啲支持者唔出声？ 嗯，我答唔到你喎呢样嘢。 咁咧，系唔系应该拜登同埋呢啲主流媒体系向旧年十四个月前嘅 Donald Trump 嗰种咧？屈得就屈啊！呢一种咧，摆明咧就系诬陷同埋抹黑，系咪应该系向 Donald Trump 道歉？ 嗯， 包括嗰啲拜登喺海外北美洲嘅黄种香港嘅支持者， 你 而家装聋作哑， 唔使依个例子啦。咁都话 Donald Trump 起墨西哥围墙， 系啦， 佢又系种族主义者。而家拜登话继续起翻。咁就冇人去话佢种族主义者， 系啊！ 我话 Donald Trump 涉嫌喺俄罗斯去夜总会，又话俾人咧话佢咧即系咸湿或者系咩啦，性骚扰啦。咁啊，拜登揽细路女，咁又冇嘢噶。 仲有啊，你拜登咧系禁止印度航班入美国啊，但喺嗰个墨西哥同埋美国边境咧，你放咗10万人入嚟，喂，嗰个南美洲咧，嘘声涌上嚟，好多重灾区。巴西、秘鲁啊、哥伦比亚呢啲咧，好多系长征行过中美洲入嚟嘅。 嗯， 喂，嗰度咧大中门大开、啊，咁你拜登咧系咪呢啲种种证据啊？系已经咧系成立，就系拜登政府咧系极度仇恨印度人、啊，或呢个叫棕色皮肤嘅人、啊，系咪？ 喂，若总之而家 咁仲唔系种族主义？ 你睇翻转头， 咁点解我话种族主义系冇所谓咧？ 嗯， 我话逻辑演绎，既然一个左翼政府嘅总统及其支持者认为佢哋嘅偶像同埋总统咧系公然歧视印度人，系冇问题嘅，咁啊，即系翻翻嚟我 original 个初心，种族主义系绝对冇问题 ，OK， 系人之常情。咁既然系咁，你嗰啲喺美洲嗰度俾人打嘅嗰啲亚裔人，咁你出咩声啫？咩叫 stop Asian hate 啊 ？stop racism against Asians 嗱，一个逻辑嚟嘅，所以全部冇问题。而香港嘅评议会亦都认为，针对呢个菲佣啊、印佣啊，要佢哋强制检测啊，或者叫打两针，如果唔系咧，就解雇系冇问题。咁啊，即系十年来所有任何嘅种族主义嘅争拗都系伪命题咯，系嘛？啱唔啱啊？ 咁啊，所以而家你。即系见到评 咁啊！即系翻嚟，我哋光明顶几英明啊，系咪啊？好啦，呢、這个新闻翻咗我。今日咧系5月4号，我哋光明顶咧，其实年年咧5月4号咧都要焗住咧讲几句五四呢啲咧，讲到口都臭啦。喂喂，咩德先生、蔡先生嘅100年后再睇下要实现咗几多啊？咩打倒孔家店啊？不过咧今年咧，我本来想，我觉得呢个话题已经有啲厌恶性咧，不过咧又有啲趣味性翻嚟。 嗯， 因为今年开始出现有啲新花神。就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话：五四运动嘅精神咧，令人反思国家安全同埋民族自强。嗱，呢个五四运动咧，今年咧，如果你纪念五四咧，就多咗个新花神，就叫原来当年五四运动咧，系为咗国家安全而掀起嘅。嗱，咁呢个咧系全新嘅说法，你有冇听过？嗱，我哋都知咧，唉，再嫌口臭，再讲一次。之所以爆发五四咧，系呢个凡尔赛和约啊谈判嘅时候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关于呢个山东胶州湾嘅权益，因为德国系战败国，日本同北洋嘅中华民国都系战胜国，就咧日本咧战胜国咧，就同埋英国等咧、法国等咧，就话要将胶州湾战败国德国嘅权益咧就转移俾日本，啊咁咧就于是咧就。引起咧啊， 北大的学生不满，就认为丧权辱国，这个只不过是第一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内在呢就是新文学运动，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他们本来呢就对于那个政治呢就不那么有兴趣，他们已经那时呢在那里酝酿着呢是白话文，还有呢不只是语文，还有呢是深层次的中国的儒家是否适合中国走向民主与科学。这个呢除了白话文运动，还有呢这个德先生、蔡先生民主与科学，然后呢令他们深切反思，即反省这个呢中国的孔家店儒家的思想是否妨碍中国人产生民主思想和科学思维的障碍。 嗯。 所以呢整个五四呢是十八般武艺，是不是是有很多个原因的。 涵盖范围很大。 涵盖范围很广，你说国家安全呢这个呢都不能成立。因为五四发生的时候呢北洋的中华民国已经是战胜国 ,ok? 嗯， 首先你看住战胜国是没有任何国家安全受威胁的全问题存在。只不过是为一个叫山东胶州湾的权益，本来呢是由德国占领，而家日本呢是想接收。只不过是因为胶州湾的权益呢的争议呢，他们觉得叫丧权同埋辱国。丧权辱国同国家安全呢是两回事的。 嗯， 因为呢山东的胶州湾一度啊在五四之前是由德国去接管呢，是一啲都冇妨碍国家安全。不但冇妨碍，由于呢个德国在1898年开始呢进驻呢个胶州湾呢，仲为中国人发现一隻奇葩叫做青岛啤酒。他们呢在庐山呢是发现一个矿泉，然后呢就引入德国的先进酿酒工业，帮你呢是发展出一个叫做青岛啤的品牌。这个青岛啤酒的品牌呢是德国人帮你整的。还有呢青岛现在呢那个临海的那些呢欧式的建筑呢都是德国人的。德国人留低的。咁呢如果你话德国嗰时喺1919年之前呢占有呢个胶州湾嗰个经济利益系危害国家安全嘅话，点解你今日仲饮緊青岛啤酒？或者你话嗰时喂日本喺度同德国抢胶州湾，或者青岛啤酒如果俾日本抢到呢，可能系日本嘅麒麟啤呢系去收购或者合并咗呢一个青岛啤酒，都系靓啤酒嚟喎。所以呢个五四运动呢之导火线系山东胶州湾嘅权益嘅转移。因为嗰时系打完仗，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咗，中国系战胜国，系冇任何国家安全。 陶生你真系太认真啦，而家呢嗰个系万能 key 嚟嘅。其实你一讲到中国近代史呢，你任何一条条目你都可以话系同国家安全有关。 你问我呢， 如嗱我举个例，当时喺第一次大战有数以十万计的华工呢就去了英国和法国呢就做一些后勤的工作。华工血泪史的故事就在那里了，那这个将来有机会再讲。如果我用这条理论去推出去呢，其实这个都是劳工权益的问题。 没错啦，是。 五四运动 令人反思。 令人反思。 劳工权益。 劳工权益的问题。 没错。 是吗？ 是啊。 令人反思中国移民的问题。 是。 令人反思在英国啲华人留低之后传宗接代佢哋融入呢个英国嘅问题。 仲有 万能 key 嚟 㗎。五四运动公认呢三大文化领袖。 嗯。 胡适、傅斯年、罗家伦。 嗯。 胡适呢係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而呢个叫做罗家伦呢係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同埋德国柏林大学。罗家伦呢是曾经留学呢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跟住游历欧洲呢是进驻过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喂，三大文化领袖呢都是经受过西方文明国家的留学的洗礼 ,ok? 嗯。 所以李杨润雄在这里说五四令人反思国家安全。我陶杰一样可以说五四令人反思 一定要出国留学之必要， 系 呢个第一个， 冇错。 好啦，仲有五四嘅初心之一就系叫做打倒孔家店。 嗯， 五四咧系令人反思啊，孔子同埋儒家系不合中国时宜， 系啊， 得唔得？ 嗯，得，梗系得， 得唔得？如果打倒孔家店， 反思啫嘛。 仲有啊，五四咧系提倡白话文啊。 嗯， 五四系令人反思啊。点解你而家香港特区个中国语文仲保留咁多文言文啊？读嚟做乜嘢啊？啱啱？喂，你有你梁润雄反思 A， 喂，你鲍伟聪可以反思 B， 我都有 C、D、E， 系咪？ 系啊。 咁你话五四嚟讲咧，点解我觉得厌恶咧？五四系变咗个性工作者，系一个好资深嘅性工作者。佢系视乎手嚟敲门揿钟仔个客，嗰、那个嫖客需要乜嘢招式， 日咪 日边种服务， 一双玉枕，玉臂千人枕， 系啦， 半点朱唇就万客 上，呢个就五四啦， 就系、是、五四啦， 系啦，冇错啦， 系嘛？有人讲 你要玩乜嘢花神咧？ 前两年咪有个女学生话咩啊？包容同埋咩五四嘅精神啊嘛， 唔同噶，唔同噶。 啊，而家就系同国家安全有关啦。 而家国家安全， 但系 未听过噶嘛？ 但系我哋读书嘅时候咧。就是德莫拉西同埋塞西斯，即系 democracy 同埋 science 呢两个， 十年都系噶嘛。灵记书局同埋人人出版社嘅历史教科书都系民主与科学。 身为教育局长，唔提民主与科学，就话反 佢提出唔好噶，我唔系话佢错，佢提出一个新嘅反思国叫做国家安全。 嗯 ，OK， 嗯， 五四1919年5月4日，如果嗰阵时。仲有国家安全，咁打嗰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嚟做乜嘢啊？喂，嗰阵时打完啦， 打赢咗啦嘛， 系咪？1937年咧，嗰、那个7月7日咧，我如果嗰日呢、這个呢个卢沟桥事变而引起北京大学啊，喺呢个北京嗰度示威要求抗战咧，嗱，如果咁咧，就系、是、反思国家安全。 嗯， 但五四唔系啊，喂，你睇翻唔好教坏人啊！1919年是天下太平啊，只不过在凡尔赛那里傾緊啊，怎样样向战败国啊，这个呢是索取。 咁或者是杨局长认为当时仲有租界啊，在外国的势力之下。 哇，是咩、你觉得租界是等于 占有香中国的 土地。 对啊，我相信他是这么认为啦。 那我就喂租界都是讲的那个山东胶州湾而已嘛。 嗯。 是咪 嗯。 山东胶州湾比德国啊，系占领咗个经济权益，权益又唔系殖民地啊，唔系殖民地啊。然后孕育出一只青岛啤酒啊，咁啊，请问呢个青岛啤酒啊，你饮嘅时候，我以后饮新青岛啤酒系咪应该反思啊？ 系啊， 国家唔安全。 唔系， 喂，中国人饮咗几廿年 青岛啤酒嘅时候，咪就好杨润雄咁话要反思个国家安全咯。 系啊， 饮青岛啤酒。 咁啊，青岛啤酒你应该喺逻辑上演绎为。你改名为叫国安酒，因为饮谂起青岛啤酒咧，我就觉得国家唔安全。 嗯， 青岛啤酒系德国佬咧，系占领咗呢个胶州湾山东半岛之后， 嗯， 先至发现同埋咧走去咧引进成套洋酒工业咧，系产生出嚟嘅。 嗯， 系咪？ 系啊。 咁而家杨润雄话呢个凡尔赛和约，我而家讲政治嗰个角度系咪？系咪？咁、你系咪？是咪一个国家安全酒咧？嗰只酒嗱，仲有呢两年咧，香港年轻人咧，你有你反思，佢有佢反思。香港年轻人有反思，就是、火烧赵家楼，同埋殴打呢个叫张中祥啊。嗱，呢个系咪外交部长北洋曹宇林啊？呢三个喂，那个暴力嘅冲击，喂，你有你反思，而家呢样国家安全，佢僆仔有。年轻人有年轻人反思叫做五四里面的暴力啊那个叫勇武。大缆扯不埋的、喎。水沟油呢样嘢是吗 不紧要即是每个人都可以有好多的幻想和联想不过我觉得你自己身为教育局长呢咁我觉得你五四的初心或者是他们原先那个精神你不可以。 同埋去年呢都是杨润雄做歪 了。 做緊教育部長， 教育局長， 前年都仲係佢。 嗯， 佢舊年同前年冇講啊，五四咧係令人反思國家，係今年講喎。 係啊， 有个国安法之后讲嘅啫。 嗯，系咯，咪就系咁咯， 系嘛？ 咁冇办法噶，咁佢份工要包埋啊嘛，系嘛？ 系嘛？你问我咧话五四咧系定令人反思啊？留喺中国人嘅社会读大学啊，系冇用啊，因为嗰三大文化杰出人物全部系英国、德国、美国同法国教出嚟嘅，所以翻到嚟啊，你先带住新思想，呢、這个叫做科学与民主。咁啊，五四令我反思啊，就系留喺香港读九间大学啊，系废嘅，系冇前途。我咁反思啊，得唔得先？ 得，你而 家佢可以反思国家安全，我可唔可以咁反思先？ 嗯，咁我下次记得，我记得饮啤酒嘅时候咧，我要反思国家安全啊。 咪青岛啤酒喺边度嚟啊？ 如果唔系德国人占领咗啊，胶州、青岛，咁我 呢 个国边有啤酒玩饮啊？ 呢个叫国耻酒啊，点话都系咪啊？ 嗯， 啱唔啱 反思啫，唔使国耻系咪？ 唔系，其实。就算是国耻，我所头先讲，就算你饮青岛啤酒觉得国耻，都唔等于话嗰个胶州湾喺德国占领之下系唔安全啊嘛，啱唔啱啊？系咪啊？ 嗯， 即系等于上海有忽英租界，有忽法租界啊嘛。 嗯， 阿鲁迅系搬咗入去英租界嗰度住噶嘛？ 唔系， 通鲁迅觉得英租界嘅上海系唔安全 咩 ？In a way， 喺日本侵华嘅时候。啲人係躲入去英法租界呢係安全啲㗎喎。 當然啦。 啊佢唔係唔安全喎。係反而安全啲喎。 冇錯啦。 喺戰爭狀態㗎。 係呀。啱啱啱。 嗯。 咁所以喂你查返歷史書。啱啱啱。我哋講返事實同邏輯。我廣告返再講。 人傑地靈光明頂。 理财基本法。 如果要似呢个特府啊，呢个教育局局长今年话纪念五四，僭建多一个佢所讲嘅话要反思国家安全咧，咁啊多嘢反思啦。中国传统节日 系啊， 首先咧呢个叫中秋节食月饼啊， 嗯， 就要反思啊，颠覆政权啊， 系啊， 因为咧月饼从何而来？ 咪就传闻就系嗰啲 元末 反元嘅义士， 反元嘅义军 系啦， 由朱元璋等人领导， 嗯， 就咧将一条颠覆蒙古政权嘅信息叫做八月十五萨达子， 嗯， 藏喺啊呢个月饼里边， 系啊， 然后咧就将啲月饼派发，嗰啲人咧食完之后咧就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一齐起事， 系。 喂，呢、這个系咪？ 呢、這个系 喂，呢、這个中秋节咧令人反思咧，系个武力颠覆政权。 喂，咁从此 中秋节先令人反思国家安全。 冇错， 唔系五四啊。 以后咧，千祈唔好再庆祝咩人月两团圆。逢亲中秋节， 暗号啊， 啊， 系、啊、 就系、是、涉嫌颠覆国家嘅节日。 系啊，我而家谂起， 令人反思国家安全。 杨局长嘅灵感咧， 系啊， 我觉得五四同国家安全无关。反而中秋节先至系啊， 冇错， 系嘛？ 呢个系大家都知噶嘛，嗰、那个历史嘅传说， 系嘛？ 喺民间传说啦，虽然系。 系啊，咁啊，盂兰节咧？ 盂兰节， 盂兰节咧，阿婆咧喺街嗰度烧衣，火光红红啊！ 嗯， 系令我联想啊，即系好似嗰个咩嗰啲细路仔攞住嗰啲枪啊，喺嗰个车厢咩联想八三一啊？ 嗯， 令我联想咧。是一年之前啊， 嗯， 在旺角街头啊那些呢黑衫那些人。 那些汽油弹啊。 汽油弹的火光。 嗯。 盂兰节。我自从啊在那个高清画面呢看了成两三个月这些夜晚黑火光红红我恐慌。 嗯。 是不 是嗯。 我好怕。 嗯。 咁以后七月十四盂兰节我见到啲西营盘啲阿婆呢在街边点火啊。我啊我先觉得盂兰节咧，先至令人联想起国安法。 嗯， 系嘛？ 喂，我就清明都系 清明， 你都知啦。喺呢个一两年之间，好多即系无头公案 啊， 高空坐下或者系浮尸赤裸啊，咁嗰啲咁多人撞咗，唔知喺边啲即系无名公墓啊，又或者无名无姓啊咁样。咁啊，谂翻起咁多年轻人或者系 冇人帮佢哋收尸， 冇人帮佢哋收尸，无名无姓。我又想起咧，呢啲咧真系牵涉国家安全啊！呢啲系嘛清明节 咁啊，我唔系， 我就覺得清明節我望落個畫面咧，和合石啊，華人永遠求飯場啊，嗰啲墳墓墓碑密質質啊， 嗯， 我又諗起咧，就真係咧令人聯想啊，就真係應該喺大灣區通關之後，喺深圳河另外嗰邊咧係建骨灰庵。 哦，咁樣 係啊，令人反思啊。 喂，咁以後 呢個清明節咧，令人反思咧，係喺深圳河以北建造骨灰城啊。 我有條。 嘅必要， 我有条 marketing 桥，以后咧嗰啲咩咩心啊、咩画啊、咩班啊嗰啲月饼咧，就唔好喺个上边写四个字啦，乜乜月饼，写国家安全，咁好卖啊！ 今年 呢月饼 就快啦，今年中秋咧，我就劝特区政府啊、教育局长啊，就掀起一个叫中秋国家安全纪念日， 冇错， 系嘛？ 责成所有月饼制造商，唔好再印你哋个宝号喺个月饼上边，唔该印四个字， 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令人反思。呢啲中秋嘅月饼就系当年咧，呢啲咁嘅 危险啊， 危险嘅吓革命同埋暴动啊。 咁啊，至于五月初五端午节咧，就令人反思咧，就要保持河流湖泊啊，吓嘅清洁啊。你唔好个个咧都包啲咸肉粽咧，就掟落个河里边啊，沙田护城河啊，或者咩啊，系嘛？你一搞到咧，全世界啲大西洋、太平洋咧，造成呢个垃圾漂浮岛啊，系咪啊？呢个咧过呢个端午节咧，系令人反思啊！呢个环保啊，嗰个必要，尤其系呢个河流同埋海洋，系咪？ 冇错，即系所以咧，即系我觉得阿杨局长真系发人心省。令我哋對中國嘅傳統嘅節日或者啲紀念咧，提升咗個層次。 因為咧十幾年前香港有文化工作者考察咧，屈原係同志 ，OK， 嗯， 所以咧五月初五端午節咧，亦都令人反思歷史上有好多同志咧係慘遭冤屈自殺， 嗯， 係令人反思同性戀平權啊。 即系端午节系平权， 当然啦， 系有人传闻啊，屈原就拉啊楚怀王， 话佢个楚辞咧嗰啲不足咧非常之纤柔同埋女性化 ，OK， 嗯， 好嘛， 嗯， 啊，即系多谢杨局长咧，俾咗我哋呢啲咁俾咁 嘅，喂，咁所以唔使惊啦，新嗰啲通识科啲老师几多嘢教你话系咪先？ 好多嘢教， 唔使惊，冇嘢教，国家安全，你唔好以为个课堂闷啊，一啲都唔闷，你只要重新去诠释中国嘅节日。啊！去解釋翻同國家安全有關，我諗當時課堂上邊一定好熱烈嘅。 仲有啊，聖誕就反思得多咯。首先咧，聖誕令人反思咧，大陸咧民間而家掀起一個抵制洋節啦， 係咪？係啊，係啊，係啊。 啊，聖誕咧，你令人反思咧中國人身份啦。 嗯。 仲有啊，聖誕啊，家計會啊，都可以呼籲反思，唔好未婚生仔，俾人無啦啦搞大個肚都唔知個老豆係邊個啊！呢、這個叫做聖母瑪利亞。神秘啊，系生仔啊，唔知老豆阿耶稣唔知边个经手啊，吓、啊、呢、这个家计会个 感人啊，冇人经手、啊。 圣诞节平安夜要反思戴安全套啊，明唔明？系嘛、啊，哇，多嘢反思咯，真系好啊！日后咧个教育多姿多彩， 系啊，咁啊，所以课堂上可以热烈讨论啊。 听晚十一点。